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今天早上你做什么了？ 今天早上我练书法了。 你练了几个小时书法？ 我练了一个小时书法。 二，今天上午安妮做什么了？ 今天上午安妮练口语了。 她练了几个小时口语？ 她练了三个小时口语。 三，昨天中午小李做什么了？ 昨天中午小李打乒乓球了。 他打了几个小时乒乓球？ 他打了一个半小时乒乓球。 四，昨天下午李小姐做什么了？ 昨天下午李小姐拉小提琴了。 她拉了几个小时小提琴？ 她拉了半个小时小提琴。 五，前天晚上金美英做什么了？ 前天晚上金美英听相声了。 她听了几个小时相声？ 她听了两个小时相声。